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桂玉。现在录音时间是9月4日星期一的早上8:45。哎，话说又拖到星期一才录音，然后呢，今天又是法国的开学日，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就是总算等到家里面没人可以录音的那一刻了。那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啦，就是我们从南法回来之后，毕竟我们也不是小孩子，说真的，假期可以离开这么多天，回来当然就是要，怎么说呢，有点像就是放假太多天回来要补功课一样的感觉。所以呢，上周就是在一个没日没夜的赶工当中，赶工到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像要飞起来一样的感觉吧。我相信有些就是听众朋友有时候你也会感到就是忙到真的就是走在路上都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所以呢，我上个星期就是在这种快要飞起来的状态下，蜡烛石头烧，有石头蜡烛吗？应该没有，反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就整个累塌了。那我在想说，以前真的小时候是不太懂为什么大人到了周末都想要休息，我现在到了周末也想要休息，因为真的周间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就工作的事情实在太忙太累，所以呢到了周末的时候实在是一点都不想要开电脑，一点都不想要工作。这和我以前的就是个性差蛮多的。我以前在台湾曾经工作过2年，那我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恐怖的人，我现在自己想想都觉得自己蛮恐怖的。就是呢平常要上班，然后呢因为上班占据我大多数的时间，所以呢下班和周末的时候我更是珍惜自己拥有的时间。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是下班还有周末的时候都会早起啊，或是排满满的充实自己的事，就是各式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健身房啊，我那时候就有去健身房，可是我那时候实在是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我记得那时候我虽然很年轻，可是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面大概跑个7分钟，我就会脸色发白，然后快要死掉的样子。那时候身体很差，大概去健身房都是去上一些那种街舞的课。我以前还蛮喜欢跳舞的，现在还蛮喜欢跳舞的啦。所以呢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比较不懂，或者说年轻的时候真的体力比较好，就是觉得上班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卖给老板，然后呢下班呢就要就是自己的时间更好好珍惜。哇，所以常常还会去夜店啊，跟朋友喝一杯，或是礼拜六一早去冲浪，然后礼拜天又干嘛干嘛的。反正就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真的总算懂为什么以前的长辈到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没力。好，我大概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真的无敌的累，因为从南法回来之后就在补一些平常的工作。应该说南法回来之后我们差不多8月底9月份就是法国的开工的日子，大人先开工，然后小孩在开学，所以呢学校老师也是在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开始回到学校准备备课啊开会什么的。那大人也是一样，大人更忙，因为马上所有的不管是展览啊什么新的计划什么的，各行各业都在九月份要上紧发条，所以就是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这样子。这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台湾感觉上好像就是1月1号开始是新的一年，那法国呢就是跟着 学校小孩子的时间9月份是开学开工。所以呢我想有听 Podcast 的朋友应该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每年到九月份我都要讲一下我们开学开工的情况。好，反正呢开学开工就是就这么一回事吧，就是大家都要上紧发条了，觉得有点紧张，今天是女儿开学第一天。 但是呢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跟大家讲过了，我现在是完全的就是放手让他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处理。那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准备好我自己的退休就好了。那我自己的退休除了就是财务上面，还有就是身体健康的部分，这当然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骑车去旅行啦。那今天这一集的专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南下骑车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真的是实际做起来要命哦。我当初觉得应该是没有那么困难，因为我就是在想说如果以时速15公里，那我们如果一天要骑个80公里的话，那了不起就是骑个4-5个小时。那我觉得4-5个小时的运动量对我来说是可以的，因为我平常在健身房，就是我可以在健身房运动2.5个小时，我都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还可以再继续，就对，就是我平常在运动，所以体力还算不错。2.5个小时怎么运动呢？我可能在跑步机上面先跑个半小时，然后再去做一些重量啊、机器什么的，然后再去上个1个小时的那个有氧，然后再上个半小时的，就是瑜伽或者什么的，反正2.5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子的课程，我都觉得不会很累，其中还包含了就是1.5个小时的有氧，所以我觉得，要骑个车子南下也应该难不倒我。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我们想的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呢，我们也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训练意志力。训练什么意志力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和我另外一半都是很有意志力的人，我们会认识然后相处，应该说认识然后最后在一起，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有意志力的人。当初我们在学校做案子的时候，最后能够熬到就是把案子做完的就是我们两个，然后还有另外第三个人到现在都还是我们一起工作上的伙伴。就是呢，因为在我们的行业，就是关于一些科技啊或是一些新的技术，新的领域是我们不熟悉我们不懂的，或是呢有些我们想要用的东西，但是人类到目前为止科学技术还没有办法突破的，所以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必须要很强很强的意志力，然后去执行去完成。那除了技术上，有时候还会是人事上，有时候还会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上面。比如说像有一年我们在法国的一个案子，就是刚好遇到圣诞节又跨年，所以从国外叫的一些机械的东西一直没有办法来，所以要想办法去把它找到，这也是需要意志力。所以我们工作呢就是要有很大的意志力去完成。那在工作上的意志力我们都是有的，这个我们一直都知道。请大家原谅我这个中文又开始就是怎么讲，词不达意又被练等了，因为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南下的时间哦，我真的就是完全都在一个法语的环境中，因为我女儿也不在。然后呢我大概了不起2-3天跟她讲一次电话，所以呢就是整个都是在讲法语，很少用到中文。好，那好，我再回到讲到这个意志力这件事情。所以呢现在我和我另外一半，我们就想要把我们的意志力转换到我们的身体上面，就是我们也到一定的年纪了，所以呢如果想要就是怎么说呢，我想得很远哦。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在投射就我现在的目标，就我的40年计划，就是到80岁的时候我卧床时间会比较短。那怎么样让卧床时间变短？那就是要不停的运动，让身体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况。反正到了差不多50-60就会发现自己有一些病，现代人都是这样子。很多人在50-60的时候就发现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或是有的是癌症。那到了差不多70多岁的时候，身体状况就会开始越来越差。那大部分我是说法国，我不晓得台湾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看到在法国差不多到80岁过后， 就会在比较差的情况，也就是说很多人如果不动躺下来了，那就没办法再站起来了。那怎么样就是维持自己就是在一个还能动的状况，然后最后人生卧床时间减短，那就是我现在在努力的事情。我现在这么早就开始努力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不想要我女儿照顾我，所以呢这个骑车运动这些事情就是在考验我的这个意志力。那我想我另外一半也有一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很恐怖的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专业的骑士来说，一天骑80公里的脚踏车真的就是小菜一碟，但是呢对我们这种就是我觉得对我另外一半来说应该也不会很难，但是对我来说特别难，因为我不太会骑车。我在上集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国中14岁的时候自己在日南国中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学会骑脚踏车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骑脚踏车了。我后来在柏林工作的时候买了一台荷兰式的脚踏车，本来想得很美好要骑去上班，但是柏林非常的冷，冬天要骑脚踏车去上班，我那时候加上我的技术，其实德国人骑车真的是横冲直撞，速度又很快，所以我后来就没怎么骑，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稍微骑出去在家附近晃一晃而已。然后在巴黎也是就骑这个随处可借可还的这个威利姆脚踏车，我也是就是那还好，就是我不会觉得特别的危险，因为它那椅子很低，你踩到地毛就可以站起来，然后你骑的速度也不会很快。可是呢骑这种运动型的脚踏车，我也就是5年前买了自己的脚踏车开始练，但是我后来才发现我的技术真的不好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好，那我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我这骑车的今年的暑假南下之旅的这个过程。大家就知道就是很多事情真的就是有练有差，然后呢你有一个目标你就会完成。我觉得到我现在就是快50岁的年纪，然后有一个这么疯的目标然后去完成了，我真的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完成了，所以我就会跟我自己讲说，那我还有什么完成不了的呢？虽然我现在快要50岁了，如果有一天我想要去跳伞，我应该也可以做得到。好，跳伞这件事情我不会做，因为我有惧高症。不过呢就是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所以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子，什么事情就是要有目标，这目标可近可远可大可小，但是一定要有目标，然后呢去做了，然后坚持到底完成了，最后它就会变成一件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因为我们完成之后呢，大家都在跟我们讲，就是在跟我们讨论这件事情。好，那我现在从第一天出发开始跟大家说。话说我们第一天要出发去就是骑脚踏车去南下这一天呢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我另外一半两个人工作到凌晨2点多。唉，就是大人嘛，也不像小孩子一样说放假就可以放假，还是有很多工作事情，然后很多家里面的事情必须要处理好弄好你才可以出门。所以呢那天晚上我们就工作到凌晨2点多。我还记得我们要就是发 email 给我们的就是客户，就是博物馆的人员。我们在法国工作有法国工作的潜规则，就是你不可能凌晨2点多发 email 给人家。我们那时候还凌晨2点多设定了就是隔天早上10点发 email。 好，但是事实上并没有看起来这么的轻松，就是我们的客户可能早上10点钟看到我们的 email， 但是其实我们是凌晨2点寄的。这是我常常跟他分享的一句话，就是甄伯金讲的。就甄伯金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性感又很美丽，法国记者就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然又这么的性感呢？他甄伯金就说，我可是用尽了一切的努力让我看起来这么的轻松随意自在又性感。大家都知道就是看起来很轻松自在背后其实是绞尽脑汁，然后呢用了各种的努力。 所以呢，这边非常诚实的跟大家讲，就是在这个我们工作的时候，面对客户也是一样，那你要明明就是非常的努力，然后非常的熬夜非常的晚，但是呢客户早上十点钟收到 email 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出发前一天就工作到非常的晚，然后呢早上当然就没有办法按照原定计划在七点半起床八点半出门啊，反正呢我们就是比较晚起来，然后又回到办公室又弄了弄东弄西啊，最后呢就是十点半出门。我通常都会就是在上车的时候看一下时间，然后知道自己骑车的速度啊时间自己运动量这样子，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出门的时间呢就是早上十点半，那十点半出门，然后又加上我就是想说观光客的心情嘛，其实我以前练车自己一个礼拜六早上礼拜天早上去练车，大概也就是像这样子啊，一边骑车呢还一边就是听着广播啊。其实在法国骑脚踏车是不能够听耳机的，会被警察拦下来开单啊，因为很危险。那我那时候就是骑这个就是运河旁边的自行车道，也不会有警察，所以我那时候也不晓得，所以我通常骑车都是一个慢慢骑啊，然后看到拍个照啊，有时候还会停下来啊，心有所感发个文啊，大概是这样的速度，所以其实不是很快。那我们那一天第一天离开巴黎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的速度，然后我就是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我从去年就是摔车之后，然后就很久没有在巴黎市中心骑车。那巴黎市中心骑车其实呢就是还蛮危险的，所谓的危险就是大家都横冲直撞，横冲直撞之外呢还会有脚踩风火轮的，或者是骑滑板车的，那突然间从你后面冲出来，各式各样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路况，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丛林。我只能说巴黎真的是一个生存很辛苦，或是在路上也很辛苦的一个丛林。所以呢十点半我们光是要骑出巴黎就花了不少的时间啊，所谓骑出巴黎要花了不少的时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真的骑车才知道巴黎有多大。我们光是从小巴黎骑出市中心就花了至少快要一个小时，那以我的速度还有中间停下来拍照惊叹，然后骑到大巴黎说真的就是我的第一天我只有骑到枫丹白露，枫丹白露都还是在大巴黎，大家就知道巴黎真的很大。然后呢我就傻傻的想说哦，不急啊慢慢骑，这样子还可以中途看一下风景啊，然后停下来拍个照啊，真的实在是太傻了。为什么呢？因为巴黎真的是很大，然后要骑出巴黎这件事情真的是第一风景很不漂亮，不管是开车离开巴黎或是骑车离开巴黎的这一段路程其实都是非常的没有那么令人愉悦的。为什么呢？因为车子很多，风景不美，因为是不好意思，我的手机发出点声音，我的手机通常不会有什么很多的这个声音，只有一个就是世界报传讯息传新闻消息给我的时候会有声音，刚刚就是世界报的这个新闻的声音。好，就再继续跟大家讲，就说要离开巴黎这件事情呢，就是要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欧洲城市的发展就是从一个古城开始，所以呢我们去各个地方旅游的时候都会去参观它的古城，古城就会古色古香，然后都是徒步区，大部分都徒步区，然后慢慢的城市发展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就会到了郊区，就是工业区，所以不会那么好看。那巴黎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古城，小巴黎就是一个很大的古城，然后到了郊区就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区。那因为骑车路线跟我们平常开车路线不太一样，所以我才发现说天哪，巴黎的郊区就是有那种很丑的地方，然后空气污染很严重，然后很恐怖，然后就是 我们平常住在巴黎市中心或是尤其是观光客不会想象到的地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像港口一样集货的地方，然后像是炼油厂一样就是石油运输的地方。在台湾可能就是在高雄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不会全部都在台北市，但是在巴黎呢，因为巴黎的那个腹地很大，所以到郊区就会有像这样子的地方，然后还有砂石厂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漫画或电影 Sin City， 大概有点像那样子的一个混乱的状态。所以呢第一天呢就骑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离开巴黎这样子。那说开车也是一样，就是开车要离开巴黎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因为塞车很严重，所以呢我们常常光是要开车南下去度假的时候，光是开车离开巴黎市中心就要花一个小时，因为真的是塞车非常严重，然后从内环转到外环，转上高速公路，然后再汇集所有就是小巴黎大巴黎的车子，车辆非常的多，所以也不是一件很愉快，就是反正要离开巴黎的这一段路啊都是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忍受一些不是很美的风景这样子。所以呢第一天呢我就是傻傻的然后慢慢骑，结果呢骑到晚上7:30呢，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枫丹白露的这个森林有这么大。其实以前呢我们就会常常开车去枫丹白露，那枫丹白露我知道离我们家就是不是那么近哦，就是光开车也要开1.5个小时，那所以呢骑车的话呢就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骑在枫丹白露的森林里面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天哪，这个森林怎么可以这么大，然后这个脚踏车道是完全的笔直，就很直很直的脚踏车道，然后我就会觉得怎么骑到一个没有尽头的感觉，其实我自己骑太慢。然后法国森林怎么会这么大呢？好，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作用，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上厕所。那其实呢对法国人来说，想上厕所就去路边就是森林里面裤子一脱就可以上啦，那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都市化很严重的人，我一定要到厕所里面才有办法上上厕所，要坐上马桶，我没有办法像法国人这么自然的，他们男的女的都可以在路边就是在森林里啊，反正没有人他们就觉得就是可以上厕所。所以我就觉得枫丹白露的森林好大，然后骑了真的很久。然后讲到枫丹白露的森林，我就想到说那时候呢我们就骑在森林里面，然后经过的地方就有一个停车场，然后那停车场里面呢就下来了一对老夫妇，那个老夫妇的这个老太太呢她已经行走不便了，但是呢她还是就是拿着一个这个助行器到森林去散步，那她的老伴呢就在旁边慢慢陪着她。那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感动的，我的感动当然也是有这个老夫老妻之间的这个陪伴，但是呢更大一部分就是这个老太太她都已经拿了助行器了还要去森林散步。我心里面只有想说妈呀，我光骑脚踏车都骑不出这个森林了，老太太是要走到哪里呢？就是她要散步的这个距离是多少？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当有一天我们开始快要不能走的时候，反倒是更要走，因为一旦我们停下来我们就再也没办法走了。所以这个老太太她真的是很有勇气，就是她已经行动不便了，她还要在这么大森林里面散步。好，这就是我第一天看到这个老夫老妻。我觉得很多就是在路上看到的很多事情都会成为我人生的借鉴，所以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天不管我们到多老了，可能我们脚会常水肿会痛，或是觉得哦这个膝盖痛啊脚踝痛什么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运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啊，反正我们第一天呢就在晚上7:30的时候才骑到了枫丹白露。那到后来呢我真的骑到就是有一点点这个绝望的感觉， 因为到峰奔丹白路的时候就是上坡，通常如果你骑车刚开始是上坡，就是你刚开始很有精神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那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就是把它解决了。但是到了一天的最后，你已经很累的时候还遇到这种上坡，就会真的觉得非常的绝望。所以我那时候呢就骑到骑了就觉得有一点绝望。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骑到，就不是绝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就是心里面感到哎，对，没有希望，不就是绝望，对，我不好意思中文又开始忘记怎么讲。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是为什么，我后来才了解，就是我当时骑到晚上七点半的时候，我的身体的热量不足，所以我才会有那种绝望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吃很多东西，我中午就是在路边的这个面包店吃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呢当然到了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就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我的热量就不够了。那时候我第一天出发，那我朋友是有跟我们讲，那是我们骑车的朋友跟我们交代说一定要吃东西，然后不然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很没力。那时候我还没有了解说哦，我的这个绝望感是因为我没有热量，第一天嘛就刚出发，所以什么都不懂。然后就慢慢就是后来我才晓得说，就是当你运动的时候你要一直的补充你的热量，你的身体才有办法运作，不然会影响到你的心情。这也是我在这个就是骑车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学到的，就是我们运动多少吃多少，然后吃多少运动多少，其实这都是一个相对的。比如说我们一天一个人需要多少卡路里，但是呢我们消耗多少卡路里。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过重会过胖，那是因为他没有就是消耗他吃掉的卡路里，他吃的太多，但是呢他的工作可能就是一直坐在电脑前面，那当然长久累积下来也会变成是一些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好，反正呢这也是我这一次就是在第一天啊就遇到这个，为什么会骑着骑着觉得人生没有希望，怎么骑都骑不到终点呢？啊，反正到了七点半总算到了枫丹白露了。然后到枫丹白露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订房啊的旅馆都是前天订的。然后到这么晚到枫丹白露我才非常的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我订了一间非常好的旅馆，就在城堡的对面。因为我想说骑车会很累，所以到每个城市都要订那个城市最好的这个旅馆，最舒服的，不要让自己就是过得不开心。结果没想到太晚到了，然后呢又去餐厅吃饭，所以在旅馆的时间就等于睡一个觉，非常的可惜。不过没有关系，反正呢那时候后来就有所改变。不过到了枫丹白露之后呢，我就一心只想要就是吃蛋白质，因为我觉得我肚子真的好饿啊，然后想要吃就是补充营养的食物，然后可以就是让我接下来面对要骑车这么恐怖的每一天，因为我的屁股好痛啊。其实骑第一天的时候还没有特别觉得屁股有多痛，但是反正就是觉得很累。然后我们就去吃了海鲜大餐，在枫丹白露有一间老店啊，在法国其实很多地方哦，就是他们一些大城市都会有一间老店专门卖海鲜的，因为法国人喜欢吃生蚝嘛，所以我们就去了枫丹白露的老店吃了这个海鲜大餐，然后呢就回旅馆。那因为我们的行李不是很多，然后这个骑车用那种很厚的那种有垫子的裤子就一件而已，所以每天都要手洗衣服。但是因为我们太晚到枫丹白露了，所以手洗衣服的隔天我们出发那时候呢又是阴天还下雨就没有干，所以第二天早上还要用吹风机吹。像这样的情况我已经多年没有遇到过了。就是我现在的旅行啊或者出差啊或者什么的，就已经离学生那个学生的那种自助旅行要用这个吹风机吹干衣服这种情况已经就是很久多年没有遇到。所以呢好险我另外一半是一个就是可以跟我一起分工合作的神队友， 衣服都是他在吹，衣服都是他在洗，因为要用手洗。然后好，这是第二天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枫丹白露过第一天之后，我们就开始过第二天。不过要跟大家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枫丹白露这出门的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下雨。那遇到下雨这件事情呢，我们朋友有跟我们讲，所以呢我们都有买雨衣。 But 下雨的时候要拿雨衣穿上的时候，我另外一半却发现他买了雨衣却忘了带。于是呢我也不可能自己一个人穿着雨衣前行，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在那个路边的公车站牌躲雨躲了一个小时。那这个是因为还在巴黎哦，所以下雨还有公车站牌可以躲雨啊。到了第二天还是下雨的时候，你就没有公车站牌可以躲雨了，因为离开枫丹白露之后就真的离开大巴黎区了。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骑离开大巴黎区的时候，就是两边就叫做有读者留言叫做风吹草地见牛羊，就是我们就在骑在这个向日葵田啊麦田啊各种的田里面，然后呢又下雨，而且那一天的就是气象报告说是有很强的强风啊，我们又逆风。所以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在逆风然后又在下雨的这样的情况下骑车这件事情，然后又要骑非常非常的久，然后又前一天没有特别感觉，但是这一天开始就发现屁股会痛这件事情。那我所谓的骑车屁股会痛这件事情哦，有的人会说哦，可能是那个像很多男生他们就是摩擦该冰会痛这样子，就胯下会痛。我完全不是这个问题，我是这个屁股的这个尾椎的骨头这个地方会痛，然后就开始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因为又下雨又逆风，然后呢屁股又痛，而且呢更可怕的是一种这个地势呢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这种，看起来是平地但其实是上坡地，然后加上风雨你怎么踩就是前进的非常的缓慢，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下车用推的可能都还比较快哦，因为我们骑在这个就是田地的两边，风那么大，就是农人也是要出来工作的，然后就看到他们走路的速度也是非常的慢，因为风真的太强了，在这个空旷的地方的时候，这个风速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遮蔽的哦，你只能靠自己。然后骑着骑着我想说哇，这个地方真的风实在是太强，怎么会强到这个地样子呢啊，然后就看到就是骑到一个村庄，就看到那个村庄的居民都在拉白布条说哦，我们拒绝这叫什么法文，我想不想中文，就是哦风力发电就是一整个村庄都在拒绝安装这个风力发电器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哦，怪不得人家要来你们这边装啊，因为你们这边风真的太强了啊，真的是骑车骑不动啊，就这样子非常辛苦的第二天。第二天呢除了风很大之外到后来呢更是一个折磨。怎么说呢，就是要骑去我们住的地方。这个住的地方呢我另外一半呢他就做一个选择，就是在我们就是骑车南下的 APP 可以选哦，就是如果我们往西行的话，之后可能要爬一个就是比较高的山脉，那如果我们往东行的话呢，这个山脉的高度会比较低，所以他就决定就是往东行。那往东行呢就要到一个就是第二天晚上就要在一个地方过夜，叫做雷纳德城堡啊。这个城堡呢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但是我们骑到的时候我真的已经没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在山谷中，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又要开始爬山啊，所以呢第二天骑到最后我又开始有一点沮丧的感觉。但是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哦要吃一些东西因为我的袋子里面都有买一些这个麦片棒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慢慢了解说哦， 原来当我开始有沮丧的感觉，是因为我的身体的这个热量不够了，所以就开始补充一些食物这样子。所以第二天开始，我就开始跟自己的身体有一些对话了。这整个骑车的过程就是一个跟自己身体的对话，跟大自然的对话，跟很多很多就是自己的脑子，反正一整天你就在骑车，你也没时间滑手机，所以你只能够观察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肌肉，然后观察大自然，路面，路边的人。然后还有我常常会觉得，就是比如说像第二天，我就觉得那个路边的向日葵都在笑我，因为我一直在逆风中骑车，然后非常的辛苦，然后非常的就是觉得我怎么会让自己这么累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时候骑骑看到牛羊，都会觉得牛羊都在笑我诸如此类的。所以呢，骑车的过程大概就是一直跟自己对话这样子。好，所以呢第二天呢，我们就到了这个雷纳德城堡。然后骑到的时候呢也是很晚了，然后非常非常累。然后我们骑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洗澡。为什么要赶快洗澡呢？是因为我们要赶快把衣服换下来，然后手洗，然后晒干，明天早上才可以穿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在这个雷纳德城堡，我又订了一个还不错的旅馆，然后它还有个餐厅，然后就在餐厅里面吃了他们的餐点，也非常的不错。哎，讲到我肚子饿了。反正呢，骑车呢，大概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吃很多的东西。就是说我骑车，然后吃到了餐厅之后，我吃完了前菜、主菜加甜点这么多的东西，我竟然觉得我肚子还是平的。因为以前有时候可能吃很多就觉得肚子都凸出来的，太撑了。但吃了这么多，我肚子竟然还是平的，因为我平常就是没有消耗到这么多的热量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说，哇，原来骑脚踏车消耗这么多的热量，我可以吃这么多的东西，真是太好了。好，所以呢，这就是我的第二天。然后呢，到第三天早上，我们就慢慢的找到了这个骑车的步调了。也就是说，我们开始知道说，我们不可以再这么晚出发了，我们要早点出发。在雷纳德城堡的这个过一夜之后呢，到第三天我们就开始就决定要早点出发。然后呢，这一天呢我就屁股就更痛了，因为这个坐在屁股，就是坐在这个椅垫上，虽然我当然有买这个不管是比较好一点的软垫，或是软垫上面还有个套子，然后呢我还有一个车裤，但是都不会就是骑这么久的时间呢，你的这个屁股的骨头还是会痛的，虽然有缓和的作用，但是还是会痛。那我就在巴黎不打烊脸书上面有跟大家分享，然后都突然间想到有一个读者也是朋友，他就跟我说骑快一点屁股就不会痛了，我就突然间想到他这句话。所以呢，我就想说，哦，对，就是我的人生如果只能做就是一个选择，就是必须要在屁股痛跟骑快一点大腿肌肉痛之间做选择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择大腿肌肉痛，就骑快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带那个万金油，那大腿肌肉痛我可以擦万金油舒缓，但是屁股痛那个痛啊是骨头的痛，你是没有办法舒缓的。所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我就决定了，就是牺牲我的肌肉，就骑快一点，然后让屁股不要那么痛。这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啊，这个巴黎不打烊的读者和车友的建议，才让我这个乌龟啊突然间醒了。我会从乌龟呢变成兔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屁股痛。所以第三天开始，我就决定要脚稍微踩快一点了。这个效果呢，就发现诶，还真的蛮好的耶。第三天我们就提早了两个小时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也就是我的屁股少痛了两个小时。我这样子跟大家讲吧，我们开始骑车之后呢，就是早上出发，然后骑到，比如说第一天骑到晚上七点半的时候，那肯定屁股到最后真是痛到不行啊，就是屁股到最后都骨头都压到很痛。第二天如果也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也是非常的痛，就越骑到后来就越痛。 那我到第三天开始呢就脚踩快一点，那我就节省了两个小时的不痛，那我就觉得真的实在是太棒了，就是果然就是大家的经验是对的，脚踩快一点然后骑快一点可以缩短这个屁股在车子上的时间，然后呢屁股就不会痛了。于是呢我第四天又决定这么做。好，先说第三天，第三天我们就骑到罗亚尔河了。然后在罗亚尔河的时候就发现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骑在这个罗亚尔河或是罗亚尔河的运河上的时候，那个因为都是平地，所以呢这个运河旁边的脚踏车道根本就像是高速公路一样，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脚踏车，非常非常多的人跟我们一样就是骑脚踏车去旅行，跟我们擦肩而过的人都跟我们一样，车子就是不是尾边车后方挂了两个包，不然有前面也会加挂两个包，然后还看到有的是全家大小的，然后有的还是带这个露营工具的。反正呢在这个罗亚尔河的自行车道上面呢是非常的忙碌，为什么呢？因为到跟擦肩而过的就是的人都要说 bonjour， 那法国人呢就一进到店里面第一句话就要说 bonjour， 你在那个电梯里或在楼梯里遇到你的邻居你也要跟他们说 bonjour， 但是呢我非常的意外是连在脚踏车道上面擦肩而过的人都要跟人家说 bonjour， 所以呢骑车就变得非常的忙，你就一直 bonjour 一直 bonjour 一直 bonjour 这样，因为一直有人，那人又多的时候，所以呢这就是 我第三天学到的一件事情，然后速度也变比较快，然后呢又就是赚了两个小时屁股不会痛的时间，因为提早到。所以呢第四天早上我就决定我到一早就开始加快速度，就是踩得很快，我就冲啊，就是反正就是第四天就是我就是这么决定了。结果呢我另外一半在过第一个山坡还好，第二个山坡还好，到第四个就是要上个大桥的时候，然后我也没想太多，反正他前面三个他都有跟上，然后过第四个大桥，哎呦奇怪怎么下了桥他人却不见了，然后呢没多久他才骑过来，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说我一直叫你骑快你不骑快，然后呢你肚子叫你骑快你就骑快，现在呢你都没有关心我，我是一个有肺气肿的人，刚刚那个上坡我都上不了，我要是突然间这就是心肌梗塞死在路边你都不知道，这样他就很生气，他就把我臭骂了一顿，然后我就心情非常的不好。当然我的这个个性哦也不是可以这样子任由人家骂的，所以我们两个人这一天呢就这样吵架。那我们这个吵架呢就是非常的无聊，因为他就说我突然间因为读者建议我骑快才骑快，他叫我骑快我都不骑快。其实呢这个我们真正吵的原因呢，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是一点小事，但其实仔细去想我现在才知道说我们两个人当时在吵的是速度由谁决定这件事情，就是说呢他要骑快还是我要骑快，谁决定这个快或慢，谁决定这个速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吵了一整天，一边骑一边吵。请问他骑车怎么吵架？有读者留言说你们是不是带 walking talking？ 没有，我们就用大吼的或骑骑，然后突然间在那个稻田的中央然后就停下来这样子吵，然后一路就这样子骑着吵着到勃艮第。好啦，哪一对夫妻不吵架呢？其实有时候吵架至少是这个抒发情绪的方式嘛，对不对？我怎么可以吵还吵一整天啊，我们两个真的是吵一整天，然后吵到就是中午在一个小镇休息，坐在路边还继续吵，吃饭的时候也在吵，吃完饭出来还在吵，然后呢反正就是非常生气就对了。那老夫老妻就很多事情可以吵啊，翻旧账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吵一路。最后呢我们总算吵到了这个 Nevers， 就是勃艮第的一个还蛮重要的城镇啊。你看哦，本来想说为了想要让屁股不痛然后骑快一点，结果呢吵架所以呢反倒是没有骑快，当天呢我们也没有提早到哦。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比较 唉，我自己觉得这是我的缺点吧，就是我是一个希望每天都可以进步的人。所以呢，吵架这天呢，我从一出门就骑很快，原因是因为我们前一天提早两个小时到，所以我希望这一天我们可以提早至少两个半小时，或是就算是两个小时就五分钟，至少就是有进步就好。反正呢，我都希望自己每天都有进步。那为了这个进步，所以我才会一早出门就开始加速这样子，然后到我另外一半就是觉得我真的很夸张。那最后当然是没有进步啊，我们不但就是没有提早两个小时到，还晚到，因为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吵架吵太久了。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为什么我都比较喜欢就是专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我不喜欢去那些网络吵架啊，然后浪费时间那些上面，就是因为如果时间都花在这些事上面的话，就很无聊的这种事情，你就不会进步。我是说真的，就是最近我在骑车啊，就度假的时候，然后就两位住在这个法国的台湾的脸书专业的这个作者叫提告酸民，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我都不想要去跟那些酸民浪费时间，但是他们真的愿意花时间去收集资料，然后在法国跟台湾同时开告这些人。然后后来我当然就是上个礼拜吧，我记得也有在这个巴黎不当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然后很多人就还蛮惊讶的，其实也不用惊讶，我就是那个长期被他们在网络上霸凌的人，我就是那个主要的人。那开告的这两位就是粉专的作者，他们也知道，那他们有跟我联络，那他大家都知道，所有在法国生活的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就是那个长期被霸凌和网络攻审的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针对我，好啦，我知道为什么要针对我，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其实原因很简单，跟政治立场有关。这个跟政治立场有关，说起来就非常的长。我要怎么讲呢？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我本来就是外省人第二代，然后当初刚来法国念书的时候，就有被国民党的这个大哥哥找去吃饭，然后呢，我们吃饭吃着吃着，就从国民党吃到共产党的桌子，然后从中华民国国庆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然后当年我还拿过就是对台作战部的这个主任的名片。那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现在的所谓的对台作战的方式已经就是变得越来越多元了，就是我念书那个时候是快要20年前，所以他们是直接就这样子找人然后来做。那他们现在的方式呢，就是在世界各地还是一样有所谓的对台作战部，然后会想尽办法就是打坏台湾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法国台湾人就会想办法挑拨离间，在德国台湾人就想办法挑拨离间，或各种泼脏水之类的。那这样子的一直的对台作战一直都是有的。那巴黎不打烊，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政治啊，和我的反中的立场，其实一直在网上都是很明显的，所以他们一直针对我这件事情，我并不意外。那当然这些人当中呢，很多都是跟我一样是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或者是台湾人到了法国然后嫁给中国人，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非常的明显，他们的意图也非常的明显，他们攻击我这件事情我都知道，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读者都会私讯给我，因为他们都看不下去。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不需要浪费时间跟他们搅和，因为我还是要专注在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是那个最佳女主角。就是其中有一位这个要开告的这个脸书专业叫做大牌人妻，他就私讯跟我说，他说这么多年你都是最佳女主角，现在要换我当了。因为他开告了嘛，所以就是会变成他们那一群人的攻击的主要对象，但是我不觉得他会变成最佳女主角，因为他跟他们之间的这个开告的关系只是一些毁谤啊、重伤或是恶意这样子啊，就是因为这个大牌人妻他在 法国的一个城市叫做桑巴洛，他跟他先生有做民宿，所以就是这些人就恶意就是重伤他，说他是违法什么什么的，所以他才要开告。那这样子的事件哦，并不足以让大牌人妻成为他们攻击的这个主要的对象，我还是会继续当最佳女主角的。哎，为什么对自己这个最佳女主角这么有自信呢？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啊，因为我的任何写的东西都可以被他们拿来就是攻击啊，网络霸凌、公审，反正这么多年来我也习惯了。那我自己的心态就是这边跟大家讲的，就是像我在骑脚踏车这么专注的时候，那这些人却在就是网络上面当键盘侠，然后吵来吵去，我真的觉得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啊。那开告的这两位就是住在法国的网红，人家其实他们都是在事业或人生上面经营的很好的，因为我有长期追踪他们嘛。有一位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他们自己在圣马罗有这个民宿，那我会追踪他们，都觉得哇真的实在是太强了。他们自己就是做装修啊，然后跟银行贷款啊，小夫妻然后怎么样努力打拼，然后想要让自己可以就是叫什么财富自由，这都是很让我觉得怎么说呢，很激励人心啊，或是可以是让我自己觉得是可以怎么讲仿效或是反思，就我自己为什么都没有想到人生要好好赚钱达到财富自由这件事情。所以我都会很喜欢去看他们的一些文章和分享。那另外一位叫做巴里亚桑，那我以前也就是长期很早就已经有关注他，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就是他怎么可以儿子都那么大了，然后看起来还是一个有这个少女气息的这个欧巴桑。然后呢他虽然离婚，但是他有就是新的交往对象，他不觉得这都是很励志的吗？谁说失婚的女性就不可以有交往对象，谁说有小孩就不可以谈恋爱，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榜样。但是呢他们的这些都可以变成就是某一群人的攻击的对象啊。反正呢我在骑车的时候就发生这些事情哦。那当然每天都吵来吵去我都知道，但是我在骑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这些人怎么会这么无聊呢，就是当我们在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每天都在进步的时候，他们却在网络上面当键盘侠，那可见的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的不好，我只能这么说。真的只有在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好，然后在网络上看到别人的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嫉妒之心啊。如果是我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我看到别人过得很好的时候，我就会很替对方开心，或是觉得说对方有一些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正面思考的方式。所以我完全合理的怀疑，就是这些人在法国啊，就是这些台湾人在法国当酸民，就是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的实际的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的确他们可能有些人收入不是很高，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些人就是在做一些春卷卖钱啊，或是做一些葱油饼什么的卖给台湾人，然后看到别人做的比较好，做私厨的或什么的，就开始很不高兴啊，就开始私底下一直就是讲闲话或什么的。那被攻击的我们这些所谓的他们口中的台湾网红，也都是比如说像我做预购啊，有的是做业配啊，有的是做团购啊，或是各式各样的，或是像这个大牌人妻，他们就是自己有贷款买房子然后做民宿的，都是一些生活上看起来过得还不错然后很努力的人，那他们都会攻击这些人。好，反正呢我觉得这都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我觉得太无聊了。再回想我的骑车的第四天就是这样子，跟我的另外一半因为吵架而错过了很多的风景，因为吵架而没有进步，反倒就是比较晚到。好，那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还是要专注在做自己的事情上面了吧。这个就是我在骑车的时候就是领悟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各位朋友，今天这一集呢在这边已经过了54分钟了，我只不过才讲我的骑车第四天，我就可以讲到54分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可以讲这么多，然后一堆有的没的。对，因为真的就是在骑车的过程中，就是自己一个人啊，面对自己，然后可以想很多事情，所以有很多那个内心戏啊，或是很多有的没，其实我已经很多细节都没有讲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 变成一个这么长舌妇啊，真的就是因为太久没有讲中文了，在这边又把大家跟朋友一样，就是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啊，就是这一个月以来发生的所有内心戏跟大家分享，所以才会变得时间那么久。好，所以呢，这个骑车南下大概也要分成所谓的上下集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上集吧，因为呢，下集也是有还蛮多，就是如何从一个乌龟蜕变成小白兔，然后还有如何如何让自己更进步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这11天这个暑假非常非常大的收获，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那不过呢，因为现在是7月，是鬼月嘛，我一直都很想要录这个鬼故事给大家听，因为呢，本人有这个不是灵异体质，是比较特异的体质，所以呢，关于这个鬼这件事情呢，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然后大的、小的，本人呢都曾经亲眼看过，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科学的人。然后呢，我从小的家庭教育也是非常的有趣，就是我的家庭教育都是非常的科学的，就我父亲母亲都是不谈论鬼神的，就是不迷信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就有些事情呢，有些东西呢，就是不要太铁齿，就是有一天呢你看到了，你就说哦，原来真的有啊。所以呢，自从我高中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呢，就大大小小就不停了，就是我的这个天眼大概就被开了。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录一集这个7月讲鬼故事，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司马中原讲鬼，我也很想要讲鬼故事给大家听。好，那下一集大家想要先听鬼故事呢，还是想要听这个骑车的下集，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会就是按照大家的这个兴趣和喜好来录制，因为我想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听鬼故事，觉得很恐怖啊，然后有的人可能觉得说这很不科学啊或什么的，但是呢，好，这觉得不科学的人就跟我一样，当初也是觉得不科学，但是看过了太多次之后就发现说哦，这真的是，你也可以从科学角度来解释这些啦。反正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说你下一集想要听，下一集也不过就这个礼拜五的事了，想要听这个骑脚踏车的下集，还是想要听鬼故事，那我会按照大家的喜好来跟大家就是分享。哦，然后最后还是要稍微广告一下，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巧克力蹦蹦这一次是以香草为主题的，总算到台湾了。就是我在骑车的时候呢，同时也一直在不停的处理台湾的报关的事情，就是台湾要进口食品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这个月那个 chef 他用的巧克力里面有用到什么马鞭草啊什么草这些的，这些东西在台湾进口都非常非常严格，食药署根本就是把它拿当成花茶在审核，还问说这是怎么做的，如何萃取的，它是用香精还是用什么什么，那偏偏 chef 他用的又不是香精，他是用新鲜的马鞭草，然后呢就像我们泡这个冷泡茶一样的方式去萃取，所以呢这我全部都要这样一来一回一直问一直问。那好险 chef 他的这个脾气还蛮好，他也没有尝试，他都会很诚实告诉我们说怎么萃取或什么，所以呢真的是非常辛苦。我觉得唉，我当初真的是也是太天真了，因为自己爱吃爱分享，然后 就一头栽进了这个食品的进口这件事情。那当初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前一个合作的 partner 因为他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他那时候就跟我警告过，就说台湾进口食品很麻烦，他不想做这样子，所以呢就已经因为这件事情跟上一个一起合作的对象就是拆伙了。然后呢现在呢又加入 Karen， 好险 Karen 他对美食是就是有真爱，他是一个超级爱吃的人，所以才会就是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我这一次真的也就是已经就是觉得我明年还要再继续吗？因为真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每一盒的巧克力每一次的这个原料成分什么都不一样，都不是重复的，所以每一次都等于从零开始，从头开始，然后呢又要赶着它的保鲜期什么的啊，反正呢哎，突然间觉得这个挑战真的太大了，我又想退休了好吧，所以这边最后就跟大家广告一下，目前呢还有剩好像12盒的这个巧克力蹦蹦，那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赶快上这个巴黎好好吃的这个网站，或是脸书专页跟 Karen 联络都可以订购，然后今年做完我明年再考虑一下，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Chef， 很希望跟他合作，但是真的这个报关报验台湾的这个真的太恐怖了，好吧，我这边就不抱怨了，反正呢我这个人就是爱吃爱分享，那我们就下回见吧，记得跟我讲要听鬼故事还是要听这个单车下集，好，就这样子咯，拜拜。